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8:06，欢迎收听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泽华。 哎，这泽华这嗓门给我吓一跳， 还是没有想到自己的 title。 对，还是没有想到好自己的 title。我是我们歌声本尊旁边的无名族樊雪同学，觉得自己好没有气势。 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 哎、 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进行广播收听之外，当然还有视频的收看方式。 没错，我们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了。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之前老样子啊，是新浪微博搜索一直播，然后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聊个天，留个言，或者是刷波小礼物之类的。 今天我和樊雪简直就是两个季节， 哎，就像我们刚才即将要唱的那首歌，一个在夏天，一个在秋天 啊。 我是不好意思，我是冬天。 对，你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我们明明很热的直播间。 我今天有一点虚弱。 哎，所以呢，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我想问一下樊雪哈，就是好姐妹下了班或者是放学之后，会想要相约一起出去唱歌吗？ 不会啊，就像是我们这种就是学术嘛，我们平时都是什么读个书， 好好学习，根本没有时间出去玩。 不好意思啊，就平时就是哎呀撸个串儿 KTV 之类的。 那我问你，你要是约好友出去唱歌，你约的这个好友是唱的好的，还是唱的不如你的？ 嗯，就是我觉得唱的如我的还真的是不多。 哎呦哎呦哎呦，不过就可以出现。 不是啊，就是其实啊，我平时是爱叫那种能唱的、敢唱的，还真不是，还真没有几个什么会唱的耶。 但是女生之间的小心机确实是这个样子。 哎，没错。 觉得自己唱的好的，一定要找一个唱的好像不如自己的。如果万一两人合唱当中他出现了各种 bug， 你就会显示出自己唱的格外的好。 你是不是没有朋友啊？你怎么可以这么想？ 稍后马上我们就请今天的两位闺蜜在节目当中现场唱给各位听、 哎、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情谊到底是有多好， 看看是不是塑料姐妹情。 来吧，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有请今天的两位嘉宾宁宁和乔乔。 哎， 然后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跟着唱哟。 这首歌经常在表现有意的时候唱一下， 特别是歌词前面，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彼此看不顺眼。 这正是很多关系好的女生之间的心情。我还跟我好朋友唱过这首歌。 那你觉得他俩谁看不上谁？ 这话太得罪人了。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 大家欢迎话筒吧，还用刚才那话筒。 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才泽华哥给我这个意境，让我凭空去想一下。 这个女生的第六感，一会儿我们可以好好挖掘一下。 你偷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偷出一次梦的断裂。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伤心。 好听。 嗯， 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宁宁和乔乔。 欢迎。 是不是加了什么？ 你加了混响？ 对对对，能把它关掉吗？我自己听我的声音好 低。这是专业唱歌的，所以你说话的时候就拿那个前面的那个麦就可以了。 好的，大家好。 我们那个麦很高级，是可以卸下来的。 哦，嗨嗨，您早说呀！我们俩就一直架 累死劲了。 是是是，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乔乔。 哎，欢迎乔乔。 大家好，我是宁宁。 哎，你们两个人是好姐妹是不是？ 对。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互相看不顺眼吗？ 并没有。 对啊，我们都非常 如故。 对，非常非常的喜欢对方。 那平时会经常一起约去唱 K 之类的吗？ 经常会，只要有时间吧。 哎，樊雪，我就问你哈，以女生的第六感来看，你觉得他们两个人成为好姐妹成为多少年了？ 啊，感觉一下啊，我觉得是有默契的两个人应该都是至少两年以上。 两年以上？两年以上就可以成为这个样子吗？ 要默契啊。 我猜至少有50年了吧。你看他俩关系多好，然后保养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你这样会得罪人的。 所以多久了？ 我们是天山老妖，我们都好了200年了。 啊，你看果然我猜年轻了嘛。 今天这不来索命的。 你知道弹幕飘都是100年 啊？是吗？ 所以你们关系也是很好哈。 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么算的话，我们应该认识18年。哎，这样透露年龄了，这样好吗？我们就是200年。 十八年， 200年。 就是从小到大的发小。 哇哦， 那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彼此唱歌都好听的？ 哎，对哈，哎，是因为咱俩参加合唱队吗？啊， 哎，乔乔，你不能这样想，说不定宁宁从来没有觉得你唱歌好听，只是觉得自己唱歌好听。 完了，塑料姐妹花， 我跟你说，你完全拆不散我们，你怎么说都没关系。 那好，宁宁，你点评一下刚才乔乔的这个唱歌。 特别好呀， 我们要听缺点哦。 对哦， 没有缺点啊， 完美无瑕呀。 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缺点。 那你自己呢？ 我也还好啊。其实来之前没有什么自信呢，特别紧张。 对，就是宁宁来之前跟我说，她说我特别紧张，怎么办呀？我都不敢告诉别人我来上节目。然后后来她还是忍不住发了个朋友圈，纷纷朋友都再来点赞。 但是第一首歌确实是发挥的很好的，所以在唱第一首歌曲的时候，宁宁你是紧张的吗？ 还行。 乔乔呢？ 可能我今天那紧张的情绪差不多过去了。 我本来不紧张，被你们拿了话筒紧张了。你知道刚刚进来的工作人员跟我指说你没有开啊，他刚才给我的时候这话筒是关的。 大家不知道，乔乔是一个专业的节目主持人，作为一个专业的节目主持人，自己都不知道开话筒，你说他的专业度完全值得质疑。 因为今天是来当嘉宾的，嘉宾就应该是专业的主持人来伺候，对不对？你说泽华，你这么一个专业的主持人，你递过来的话筒居然是关的。 但是专业的主持人呢，是专门专业的给我们嘉宾挖坑的。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哎，这一对姐妹花哈，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两个人也会分别带来不同的歌曲，自己喜欢的歌曲类型。 没错。 请问一下，你们俩谁是夏天，谁是秋天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都行。 我也觉得差不多， 因为他夏天出生的，他是夏天，我是秋天吧。 好，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PK， 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觉得夏天唱的好的，一会儿可以打夏天夏天夏天夏天，然后觉得秋天唱的好的话，可以打秋天秋天秋天秋天，然后想要听谁唱歌的话，都欢迎随时的点歌。 等等，我怎么觉得突然间把这个合作赛变成了比赛？ 哎， 我觉得泽华哥在挑拨离间，有没有？从今天一开始就把我们这个火药给点着。 你以为他们两个人在彼此说，哎呀，彼此唱都很好听，内心没有在暗暗的较劲儿？ 那今天是鉴定喽。 所以你先做个决定吧。你想先听夏天唱歌，还是想先听秋天唱歌？ 先听秋天吧。 秋天，好，那晚乔先来。 那我们乔乔第一首歌给大家带来什么呢？这是个人秀， 带来个低一点的，刚刚唱太高了， 先热热身。 对对，来一个黄小虎的。 没那么简单，我已经很低了， 低到尘埃里。 这是唯一王泽华不会走调的一首歌吧？ 来， 也是很难不走调的一首歌。 真的很不喜欢别把我的性在节目当中就说出来了。 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送给大家。 这首歌其实挺难的。 嗯， 对，歌名就已经告诉大家了， 没那么简单，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宁宁，你可以在前面做伴舞。 我的闺蜜抛弃了我。 没那么简单，

真的是很像是百年的好朋友，在回忆曾经过去的美好年华。 并不是哎，我看到了，作为一个女生视角看到的是两个好像失恋的人在 KTV 里痛哭流涕、一起诉说着爱情的难过，似曾相识的我们。 乔乔、宁宁，你们说是不是一般失恋的人都会看别人像是失恋这样的一种状态？ 是的，就是失恋的人听情歌都会流泪， 真的。 对，然后明明我把这一个是当做一个幸福的歌在唱， 我觉得也很美好的画面。 对，樊雪就会觉得说很伤心。 所以我们都很好奇樊雪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而且你看她今天穿的那么冬天， 对， 她会觉得 很 冷， 很丧， 需要温暖， 丧气满满，看谁都像失恋， 还给别人挖坑，结果自己被挖了吧。 是呢，而且还狠狠地踩上了两脚。 这是刚才乔乔带来的没那么简单，这是你的哪首曲目吗？ 没有，就但是这首曲子为什么会选，是因为宁宁很喜欢听我唱这首歌。 哇哦，因为今天是姐妹局咯。 对，是的，就是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们200年的情谊不会变，对不对？ 对，而且我们肯定不是塑料情。 哇哦，那平时去 KTV 唱歌会比较喜欢唱情歌吗？ 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唱哪一类的，主要还是看哪个适合自己吧。 主要是看，主要是我们都可以唱，是不是？ 都可以唱且好听的。 哎，那接下来你 哎，现在有很多朋友来给你们打 call 哎。 哇哦， 这个叫木什么草，这位朋友说宁宁是我朋友哦，然后还有王啾啾说也是我朋友，哇哦，还有开心说我认识宁宁，哇，宁宁你很红哎。 就自带粉丝和流量，我跟你说， 没错，有很多了，没有。 所以小礼物刷起来。 这么红的一个人，我就很好奇自己独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了。来吧，是宁宁的时间。 接下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夏天， 红豆。 哇哦，夏天吃红豆可以去火哈。 记得加薏米哦。 哎，这两首歌还真的是有点较劲儿的感觉。 没错， 没那么简单，不好唱。红豆就更加不好唱了。所以会唱的朋友呢，欢迎一起来唱。 来吧， 当然 还是情歌呢。 我们今天节目除了可以广播收听之外，还可以通过视频来观看。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直播，就从新浪微博上的那个一直播，然后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好的，看来这首歌曲好出来了。 那接下来王菲的一首《红豆》，由我们夏天宁宁给大家带来。 感觉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樊雪又要哭了。恋情很不容易， 我没那么多故事了， 很曲折。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颤抖，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又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 刚才那位朋友叫木须草，还有 King 这位朋友说加油宝贝，唱得很好。 相信一切有尽头。 樊雪已经哭得不要不要的了，就在宁宁唱得那么投入的时候，樊雪就已经哇，那纸巾啊哗啦哗啦的流啊。有时候，有时候， 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时候， 有时候他也会相信啊，什么 一切 有 尽头， 对对对， 今天是怎么的呢？ 所以这首《红豆》其实是女生们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哈， 没错， 好多人觉得恋情就应该像红豆这个样子。 哈，不好意思，这次我看到的是友情的珍贵。哎，你知道吗？真的，我有注意到，就是宁宁在唱的时候，我们的秋天、乔乔就一直在看着他、而且一直跟随着旋律。 哇，那个目光简直相当的慈祥呢、 对，就是姨母笑。 所以，乔乔，你来点评一下，哎、夏天宁宁唱怎么样？ 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他已经完全不紧张了，就能听出来，就已经台风很稳，有没有？ 而且这首歌，说实话，确实不好唱。 对，你想敢唱王菲的歌？要上天呀，对不对？ 所以宁宁你自己觉得刚才的表现怎么样？嗯，可以给自己打几分？ 我也不知道， 98， 是吗？ 嗯，还有两分的空间。 啊，行行行，那我继续努力。 姐妹情谊真的很好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乔乔和宁宁也在全程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分别带来自己喜欢的歌曲，当然他们也会带来合唱。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他们带来了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下半段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会带来一首合唱，会是哪一首呢？欢迎各位关注。我们除了可以广播收听之外，还可以通过视频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一小段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了。 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星期三晚上8:3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泽华、 我是我们泽华旁边的樊雪。我没有气势，觉得自己好弱呀、 好姐妹在一起的时光总是觉得会过去的特别特别快哈， 没错， 很多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呢，这你看半个小时就已经过去了。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乔乔和她的好朋友、好闺蜜宁宁一起来节目当中进行演唱。 哎， 当然在我们直播间当中也是看到很多很多朋友都进来了哈。 没错，刚才给我们大家唱的这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姐妹歌， 哎， 以及一人一首单曲。 嗯，在后半段时间当中，当然还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曲，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进行广播收听之外呢，我们还有视频的收看方式哟。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从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上的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击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可以跟我们聊天留言以及点歌和刷播小礼物哦。 今天呢有很多的朋友漂洋过海来看他们，所以接下来他们两个人就将合唱漂洋过海来看你。你说他们俩谁会为了看某一个人攒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去看他呢？谁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呢？ 攒半年积蓄， 嗯， 哼，我反正是舍不得。 我觉得乔乔一看也舍不得，他攒了半年积蓄自己应该都留着，才不舍得给别人花呢。 漂洋过海去看世界是吧？ 世界这么大，我们要一块儿去看看。接下来这首《漂洋过海来看我》这首歌送给大家。 哇哦，看各位会不会为他们的歌声而转身。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住不哭泣，陌生的城市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山清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我们这次选的这几首歌难度都好大。 这一版是刘明湘在某一个比赛现场演唱的一首歌曲， 调非常高。 来喽，走。 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 我真悲伤的不能自己， 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我们两个 哎呀，这样的版本让我们说什么好呢？ 真是不容易。 真的，一开始乔乔就进晚了。 哎，你猜我在这首歌里面又看到了什么？ 好，我很期待了。 看到了姐妹情谊。 真正的姐妹情谊是不是、啊、 一个人顶不上去，另一个人赶快接这个话筒，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唱，另一个人哎， 来采访一下宁宁乔乔怎么回事、啊、这首歌曲啊， 因为我们练的时候不是这个伴奏，就是不是这个现场版的伴奏、哦、我们还分好了你唱哪一句我唱哪一句，然后刚发现哎怎么没有那一句， 自己发挥不好还赖我们伴奏的问题哈。 对，主要泽华说这边什么都有，这伴奏真的就是包罗万象，然后结果哎少一种， 所以你们熟悉的是娃娃老师的那个版本是不是？ 也不是，我们是在平台上搜的那个，也是刘明湘的版本 啊、嗯，那不是一样的吗？ 没有，我们搜的是一个电视剧的，好像那个片尾曲。 好喽、哦，下回我们可以换一个，也许还会出现问题哦。来，既然唱到这个漂洋过海来看你，不如我们就聊一聊这个情感话题哈。 好啊，到了樊雪最感兴趣的话题，八卦本尊。哎，我想到了我的呆头，八卦本尊。 也是可以，我是歌声本尊泽华。 我是八卦本尊樊雪。 哎，你这个名字真是弱爆了。哎，请问好姐妹之间是真的会无话不谈，把自己的那种感情当中最细微的问题也会彼此分享吗？ 小秘密 特别多，我们天天都会聊天，然后聊的也是各种各样的，都会聊。 对，我们也会八卦，然后我们也会就是各自说一些自己遇到的问题。 你知道这个今天宁宁的老公也来到了现场，只是大家看不到。哇哦！所以你好不好奇？ 现场为他打 call， 哎，真的。 最近他跟乔乔说了自己老公什么样的话？ 哎来哎，见证友谊的时候到了。 很想听听悄悄话哟。 天天都夸他。 哎呦，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快点头， 来点来点点乔乔呢，不要说错话。我可跟你说了啊，我天天都夸他。 哎，所以你们两个人在情感关系当中，谁会支持谁更多一点？ 互相吧。 哎，我其实想知道都是什么类型的。哎，就有的朋友在交往过程中，啊、有是比如说拔刀相助型，嗯啊、就简称豪爽型。如果你们两个有，比如说我知道我朋友有什么情感问题，我就会超生气说好，我今天就去揍他。 还有那种 一个版本， 两肋插刀型。 对对对，这就叫两肋插刀型嘛。第二种呢是深切温婉型，就会告诉你他有多不容易，要互相理解这种。我想知道你们偏向哪种呢？ 我觉得在我们交往的过程中，因为很多年了、嗯、然后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有各自的脾气，嗯，然后但是最后磨合到非常好，非常默契。 嗯，没有，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遇到了感情问题，我是属于那种说，吼，我立刻就是撸胳膊挽袖揍你老公去，还是那种温婉型说，哎呀，您就忍了吧，你看他对你那么好。 都有，我们因为什么都聊，什么都说，所以也都什么都了解。 就是撸胳膊挽袖的时候有，但是不是真的打。 对， 就是只是过过嘴瘾。 对，出出气。 对，然后我一点都不在乎他那个老公在现场，没关系，因为他打不过我。 哎，她们姐妹情真的好哎。 对，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们这个对话场啊，就是两个人无话不谈的那种。 没错， 然后 是不需要主持暖场，我觉得两个人就可以把节目做下来。 以及彼此支持的那个点是真的在的。 哎，对， 无论对方做什么，我都是愿意支持你的。 没错， 嗯，好，说那么多，接下来我们该唱歌了啊！ 这么快就唱歌？ 哎，这么快就唱歌？那我们就听夏天来唱歌好了。来吧，宁宁，你先来好不好？ 好， 这时段， 嗯， 拿哪一首歌曲？ 嗯，逝去的歌，这是一首最近我非常喜欢的歌，是旅行团乐队的。 旅行团的《逝去的歌》。 逝去的歌。 嗯，这首歌曲其实也是挺有故事的。 没错。那接下来一首逝去的歌送给大家，由我们的夏天送给大家。 我们听到的这也是一个现场版本的。 嗯， 穿过云和烟，看大地温暖的浮现，你呼吸已改变，停止于某段流年，别的你我才明白飞花有期限，你一语你一言是我最眷恋，可你能听见岁月的波线，依然能感觉你从未消失过，一直在我身边，像一阵秋风吹过我的侧脸，像一场细雨落在我的世界，不被察觉，每天无声无息你的出现，像秋日大街的纷飞的落叶，像漫漫长夜我站在你喜悦，内心长了思念，失去的人不曾走远， 觉如昨天，停留在眼中存绝。 还有一段哟，不要着急。 穿过云和烟，看大地温暖的浮现，你一语你一言是我最眷恋。 哇哦，旅行团逝去的歌，很动人的一首歌曲啊，也是因为旅行团当时经历过一些故事，遇到过逝去的人之后，然后自己好好的消化，最后内化出来这样一首逝去的歌，也是对逝去的人的一种怀念吧。 嗯，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故事，尤其是动听的歌背后一定是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哎，不可告人的秘密。像刚才樊雪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也是觉得很好听，瞬间被安利到了。 没错， 就那种情绪其实是可以感染到的。 嗯 嗯，宁宁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什么时候啊？ 其实就是在几周前看了一个现场，然后那个是某平台的一个宣传片。 哦， 嗯，然后我觉得超好听，然后特别感动的现场。 哦，你当时感动的点在哪里啊？ 就是氛围吧。 对，这个歌曲营造出来，包括它那个副歌部分，像一阵春风，噔噔噔，那个重叠部分也是非常非常的动人。 你知道，泽华刚刚我真的以为是这个伴奏里面，他就说有副歌，就是有一个男生来伴唱， 就是自带的那种伴唱、啊。 然后直到唱错了一个地方，我才意识到那是你。 这个伴唱唱的简直太专业了呀！ 真的，我觉得这首歌还蛮适合泽华的，你也可以安利一下。 哎，所以呢，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挑战新歌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请来的也是一对姐妹花，宁宁和乔乔，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演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宁宁自己带来的逝去的歌， 没错， 接下来就该乔乔出场了吧。 哎，那可不 没那么简单的，乔乔接下来会唱什么样的歌曲呢？ 夏天过去了，就到秋天了， 就梨花开了。 哇，又是一首很感动的歌曲。哎， 对， 这两个人跟情歌干上了。 来吧，梨花又开放、 哎、 这首歌曲是陈明在歌手的舞台上现场版本哈， 没错，也特别的感人。那接下来这首梨花又开放送给大家。 你其实也可以站起来享受那种歌手的氛围。 然后你们把灯光都熄了。 进入情绪，进入情绪。 忘不了故乡，年年梨花房，染白了山岗，我的小村庄。妈妈坐在梨树下，放着嗡嗡响。我爬上梨树枝，闻那梨花香。摇摇洁白的树枝，花雨漫天飞扬。我在妈妈头上，飘在纺车上。 一下收看我们节目的500位、5000位、50000位大众评审， 转不转身，投不投票， 给打多少分？ 转过来，转过来。 重返了故乡，梨花又开放，找到了我的梦，我一腔衷肠，小村一切。 等一下啊，我给他拽上去。 又是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其实每一次你自己在外地的时候不觉得想家，但是每次到快过年的时候会格外的想念故乡的美食啊。 每逢佳节倍思亲嘛。 对，所以当你想家的时候，不妨在夜里就给自己想念的人打一个电话，说一声我想你，哪怕很短的一个电话，表达一下你自己的思念嘛。 没错，但是对于家人而言，这就是最温暖的问候了。 刚才那段表演，你知道乔乔最后他明明就是唱早了，他自己又重复了一遍， 怕别人不知道他唱早啊。 但是我觉得那个重复反而显得还是挺好的， 对，就好像是故意设计了一样， 哎， 毫无违和感。 哎，你刚那首《梨花又开放》唱的真的是很不错 的，真 的 很好听。 有林为你打 call 说乔乔唱的好好听，还有 Daisy 硕说，哎，为宁宁打 call， 我就好奇了，乔乔唱歌的时候有朋友为宁宁打 call， 看来很想听宁宁唱歌嘛。今天他们俩真的带来了很多的歌曲，所以话不多说，接下来宁宁再带来自己的歌曲吧。 好，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什么呢？ 是前一段时间刚热播的你好旧时光的推广曲，叫时光遐想。 这首歌曲也是许飞的歌曲哈。你也是最近才听到这首歌曲的吗？ 算是吧。 嗯，好，那我们就可以先把这首歌点上，然后各位如果会唱的话可以跟着一起唱。许飞的歌曲有些人觉得好像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唱一点，宁宁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的歌我还挺适合我的，就是校园风啊那种的，还挺适合我的。 对，但这首歌太新了。嗯、 对， 所以 我就喜欢新的。 完了，一不如新。接下来快点接， 会有难度哈， 人不如故。 但是由于我们这库里没有这首歌曲，但是我今天带来了 CD， 所以我们跟着 CD 一起来唱吧。 好 吧，好棒。 时光遐想， 的气息，眼前都模糊不清，看见云变成雨林，掉落云里的雨滴，忽然排列成岛屿，飞向那一颗恒星。你是片刻的呼吸，烟火绽放的灵犀，是光影中飞舞的精灵。也许单车后座的风景远去，才鼓起勇气握住你手心，穿过光看昼夜交替，穿过风骤然再停息，穿过你，穿过青春的阴晴不定，闭上眼，任遐想继续。像海浪朦胧又清晰，追逐着黄昏和黎明，像时光从指缝溜走，无法握紧，只留下遐想的背影， 仿佛回到了青春校园呢。 你不是在青春校园吗？ 我和乔乔，而且我和乔乔也是旧时光啊。 一场大雨的气息，眼前都模糊不清，看见云变成雨淋，掉落云里的雨滴，忽然排列成岛屿，飞向那一颗恒星。你是片刻的呼吸，烟火绽放的流星，是光影中飞舞的精灵。也许单车后座的风景远去，才鼓起勇气握住你手心，穿过光看昼夜交替，穿过风骤然再停息，穿过你，穿过青春的阴晴不定，闭上眼，任遐想继续。像海浪朦胧又清晰，追逐着黄昏和黎明，像时光从指缝溜走，无法握紧，只留下遐想的背影。 好听， 好听耶， 谢谢。 很开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乔乔和宁宁，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他们的闺蜜情，也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 没错， 更是让樊雪找到了自己的哭点和泪点。 我感受到的是珍贵的友谊。 哎，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 没错， 转眼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再次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哎，我是刚刚想好自己 title 的八卦樊雪。 八卦樊雪 啊，八卦本尊樊雪。 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 98.2，接下来为大家提供的更多好看的节目。以往我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但其实我觉得今天他们唱的实在很好听，不如最后再给乔乔一首歌曲的时间， 啊、 用乔乔的歌曲跟大家说拜拜喽。 好。 有时间吗？ 可以，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哟，下一个天亮，好不好？ 好的， 好，那最后一首歌曲《下一个天亮》由我们的乔乔送给大家。 好的， 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唱哦。 你在写什么？ 这首歌曲凡雪你应该也会唱吧？ 会呀、啊。 可以当做我们四个人的和你一起唱，大家一块儿唱吧。 好， 您那也一起加入哦。 好。 就像那架飞机消失在天空一样， 那个人再也没有回来。 那个人哦，你这个配音真的是好，毫无违和感。 带走了。 每次看姐妹间的勾肩搭背，都觉得很幸福的感觉。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情绪是该说给懂的人听，你的热泪